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九章，维斯莱夫人的烦恼，第38集。 啊，这是我， 穆迪指着自己说，其实这毫无必要，照片上的穆迪是不可能被认错的，尽管他那会儿头发不像现在这么白，鼻子也完好无损。 我旁边是邓布利多，另一边是德达洛迪哥，这是马林麦金农。拍完这张照片两个星期后，他就被杀害了，他们还把他全家都抓了去。那是弗兰克·隆巴顿和爱丽丝·隆巴顿。 哈利心里本来就不舒服，现在望着爱丽丝·隆巴顿，心里更是一阵发紧。他尽管从没见过他，却非常熟悉他那张圆圆的、充满友善的脸，因为他儿子纳威和他长得一模一样。 可怜的人， 穆迪粗声粗气地说， 死了也比遭那份罪强。这是艾米琳万斯，你见过他的啊？这个显然是卢平，本吉芬威克，他也遭遇了不幸，我们只找到了他的部分尸体。往旁边挪挪。 他用手碰碰照片，上面的小人都朝旁边移去，让那些本来被遮住的人挪到了前面。 那是埃德加·伯恩斯，阿米莉亚·伯恩斯的哥哥，他们也抓走了他的全家。他是个了不起的武士。斯多吉·波德摩，天哪，他看上去真年轻。卡拉多克·迪尔伯恩，照片拍完后六个月就失踪了，一直没有找到他的尸体。艾格，这不用说了，看上去还是这副老样子。埃菲亚斯多吉，你见过的，我都忘记他以前老戴着那顶傻乎乎的帽子了。吉迪翁普维特，出动了五个狮子图才把他和他弟弟费比安杀死，他们战斗的英勇顽强。往边上挪挪，往边上挪挪。 照片上的小人挤在一起，让那些隐藏在后面的人出现在画面上。 啊，这是邓布利多的弟弟阿布福斯，我只见过他那一次，是个奇怪的家伙。这是多卡斯梅多斯，伏地魔亲手杀害了他。小天狼星，那时候他还留着短头发。还有这里，我想你可能会有兴趣。 哈利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他的妈妈和爸爸笑眯眯地望着他，他们俩中间坐着一个眼睛水汪汪的小个子男人，哈利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虫尾巴，就是他向伏地魔告发了哈利父母的下落，造成了他们俩的惨死。穆迪说。哈利抬头看着穆迪伤痕累累、坑坑洼洼的脸，显然穆迪还以为自己给了哈利一件很稀罕的好东西呢。 不错， 哈利说，又一次想勉强挤出一个笑容。 对了，我刚想起来，我忘记收拾我的…… 他用不着绞尽脑汁编造一个他忘记收拾的东西了，因为小天狼星正好说道， 你那是什么东西，风眼汉？ 穆迪转身朝那边望去，哈利赶紧走向厨房那头，不等有人来得及把他叫回去，就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门，向楼上走去。哈利不知道他为什么感到如此震惊，其实他以前看见过爸爸妈妈的照片，还亲眼看见过虫尾巴，可是他们在他最不防备的时候，那样突然地跳到了他面前，谁都不会喜欢的，他生气地想。还有看见他们周围所有那些愉快的面孔， 本吉芬威克， 只找到尸体的一些残片，吉迪翁普威特，像英雄一样勇敢战死，还有隆巴顿夫妇，被折磨成了疯子，他们都永远在照片上愉快地挥手，谁也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厄运。唉，穆迪大概会觉得这很有趣，他，哈利，觉得这让人心神不安。哈利踮着脚尖走上门厅的楼梯， 走过那些挤在一起的家养小精灵的脑袋，他很高兴终于可以一个人清静一会儿了。可是就在他走进楼梯的第一个平台时，他听见了一个声音，有人在客厅里哭泣。 喂， 哈利说。没有人回答，哭泣声在继续。他一步两级地走完最后几级楼梯，走过平台，推开了客厅的门。有一个人蜷缩在黑暗的墙边，手里拿着魔杖，哭得整个身体都在颤抖，而四肢伸展躺在灰扑扑的旧地毯上，躺在皎洁的月光下的正是罗恩，显然已经死了。哈利一下子觉得肺里的空气似乎都被吸空了，他觉得自己正朝地板下坠落，大脑里一片冰冷。罗恩死了？不，这不可能。可是等一等，这不可能啊，罗恩在楼下呢。 维斯莱夫人， 哈利哑着嗓子说。 滑稽。 维斯莱夫人啜泣着说，用颤抖的魔杖指着罗恩的尸体。啪，罗恩的尸体变成了比尔的，伸展四肢仰面躺着，空洞失神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维斯莱夫人哭得比刚才更厉害了。 滑稽。 他又抽抽搭搭地说。啪，维斯莱先生的尸体取代了比尔的，眼镜歪在一边，一道鲜血从脸上流淌下来。 不， 维斯莱夫人呻吟道。 滑稽。 啪，死去的双胞胎。啪，死去的珀西。啪，死去的哈利。 维斯莱夫人，赶紧离开这里。 哈利瞪着地板上他自己的尸体喊道。 让别人， 出什么事了？ 卢平跑进了房间，后面紧跟着小天狼星，穆迪拖着沉重的脚步也来了。卢平望望维斯莱夫人，又望望地板上哈利的尸体，似乎一下子全明白了。他拔出自己的魔杖，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说， 滑稽。 哈利的尸体不见了，一个银色的圆球悬浮在尸体刚才躺着的上空。卢平又挥了一下魔杖，圆球化成一股烟雾消失了。维斯莱夫人抽噎着，然后突然用手捂住脸，嚎啕大哭。 茉莉， 卢平忧郁地说，一边朝他走去。 茉莉，不要。 一眨眼间，他扑在卢平的肩膀上，哭得伤心欲绝。 茉莉，那只是一个伯格特。 卢平拍着他的脑袋，安慰他道， 是一个愚蠢的伯格特。 我总是看见他们死了。 维斯莱夫人靠在他的肩膀上抽泣着说， 总是看见，做梦也梦见。 小天狼星盯着刚才伯格特撞成哈利的尸体躺过的地方，穆迪看着哈利，哈利则躲避着他的目光。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穆迪的那只魔眼一直追随着他走出了厨房。 不要告诉亚斯。 维斯莱夫人这时忍住呜咽，用袖口使劲地擦着眼睛。 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这么傻。 卢平递给他一块手帕，他擤了擤鼻子。 哈利，真对不起，你会怎么看我呢？ 他声音颤抖地说。 连一个伯格特都对付不了。 别说傻话了。 哈利说，想勉强露出一点笑容。 我只是太担心了。 他说，眼泪又从眼睛里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家里一半的人都在凤凰社，除非出现奇迹，我们才会全部从战争中活下来。波西不跟我们说话了。如果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们永远没有机会跟他和解，怎么办呢？如果亚瑟和我被杀害了，那可如何是好？谁会来照顾罗恩和锦锦呢？ 茉莉，够了！ 卢平果断地说：“ 这和上次不一样。现在凤凰社的组织更加严密，我们有了一个有利的开端，知道伏地魔打算做什么。” 韦斯莱夫人听见那个名字，惊恐地发出一声尖叫。 哦，茉莉，勇敢点儿！现在你应该习惯听到他的名字。听着，我没法保证不会有人受到伤害，谁也不可能保证这一点。但我们的情况比上次好得多。你那时候不在凤凰社里，你不明白，上次食子图的人数是我们的20倍。他们是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干掉的。 哈利又想起了那张照片，想起了他爸爸妈妈洋溢着欢笑的脸。他知道穆迪还在注视着他。 不要担心珀西。 小天狼星突然说道。 他会回心转意的。伏地魔总有一天会公开亮相的。到那个时候，整个魔法部都会请求我们原谅他们。而我还不知道会不会接受他们的道歉呢。 他又尖刻地添上了最后一句。 至于如果你和亚瑟遇害了，由谁来照顾罗恩和金妮？ 卢平微微带笑地说。 你以为我们会怎么做？会让他们饿肚子吗？ 维斯莱夫人颤抖着笑了笑。 真是太傻了。 他又低声说了一句，擦了擦眼睛。可是十分钟后，当哈利反手关上卧室的房门时，他无法认为维斯莱夫人是在犯傻。他仍然能够看见爸爸妈妈从那张破烂的旧照片上笑眯眯地望着他。他们像周围的那么多人一样，浑然不知他们的生命就要终结。哈利眼前不断闪现着伯格特轮番变出维斯莱夫人家每个人的尸体的景象。突然，他额头上的伤疤一阵剧痛，胃里也翻腾开了。 停下！ 他坚决地说，一边揉着伤疤，疼痛减轻了。 疯狂的第一个极限，就是跟自己的脑袋说话。 墙上那张空白画布里，一个诡秘的声音说道。哈利没去理他，他感到自己一下子成熟了很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成熟。而就在一个小时前，他还在担心笑话店的事，担心谁得到了级长的徽章，这使他觉得不可思议。